这下难办了。想到这点后的张新杰脑中立刻升起的就是这个念头。从蓝西格手里抢下 BOSS 和有叶秋指挥的这帮人手里抢 BOSS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叶秋保护局面做出的防御布置绝不会比他张新杰差到哪儿去。张新杰的布置最终是被打破了，但是眼下他的手头却没有叶秋打破局面时所用到的资源。就说那精英小队吧，表现张新杰是全看在眼里的。他们霸气雄图，别说这临时团队了，就是精英团来了也难有如此水平的玩家，更别提最后那个冲上来引发 BOSS 暴走的剑客，那家伙的水准就更让张新杰觉得惊讶了。张新杰当时可已经是看出那剑客意图的，但却依然没有办法阻止，这和那剑客个人水平是不无关系的。张新杰现在手下没有精英小队，没有大高手，他打不开对手的防御阵势，也没法瞬间就引发 BOSS 的暴走。等 BOSS 的自动暴走，红带加纳的暴走大招确实可怕，就算有防备，但出大招时方圆30身位格的清场也是必须的。但是到了自动暴走那份上，抢 BOSS 的局面就很难逆转了，因为那意味着 BOSS 的生命已经到了 10% 以下，这余下的生命实在不够夺回 BOSS 仇恨。这种情况下想再仇恨，除非是灭了领先的团队，但现在这团队是在叶秋的指挥下，谈何容易。张新杰心下实在无法再乐观的起来，但他依然指挥着团队做最后的努力。现在的他可不敢再慢条斯理步步为营了，霸气雄图的玩家也是分成若干小队来回的向前冲杀着，结果这次死守不退的成四工会的人了。队伍来回填补，那也是在叶修的调度下进行的。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着，霸气雄图的努力也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他们对 BOSS 所在的圈子追得很紧，远程职业都已经能凑到 BOSS 这边，那是连 BOSS 带对手一起乱轰。但是推进到这一步后，好像就已经到了极限一样，再往前就是寸步难行。叶修这边也在指挥着将 BOSS 尽可能的拉远，两方又是各种斗法，别说轮回和林海了，蓝西格这时也基本成空气了，他们的玩家淹没在这两家的人海中，已经完成不成团队了。找不到同伴，没有任何配合，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在混战中苟活。抢 BOSS现在哪儿还有蓝西格的玩家记着这个事儿啊？蓝河在普通玩家中也算是技高一筹的，此时还在混战中活着，毕竟他们也不是双方要打劫的重点。眼瞅着大势已去，自家团队列表中的名字一个个人死如灯灭似的消失，蓝河已经无奈地下达了撤退的指示。但就这撤退也只能是各凭本事，团队上是给予不了什么帮助了。蓝河倒是还想把叶修的悟道君找出来狠狠教训一下，但他也就是能心里想想罢了。先不说这一团混战的战场上找出特定的一个角色有多难，就算他找到了，他有能耐给悟道君哪怕是一剑吗？恐怕不能。蓝河心下悲哀地想着，眼前这战场真想快点远远地离开啊。蓝河在努力朝外冲杀着，结果这时却有人豪迈地往里冲进，卢汉门的刘云又杀回来了。赤云道场倒是和主城还是挺近的，卢汉门的刘云复活杀回，属性不整，装备也爆出去了一件，但斗志依然很高啊。那高速爆发操作下的剑客挥洒出的给予般的剑光很快就让蓝河注意到了。 是小卢？ 蓝河怔了怔，连忙发了个消息去问。 我报仇来了， 卢汉文回复着， 见光不减。蓝河忽然间也是精神一振，小卢都这么有斗志，自己怎么也得帮他一手啊。想着朝着那见光璀璨的方向，蓝河也是努力冲了过去。这披荆斩棘一路杀到刘云身边，蓝河也是险些没撞脸。他可不像卢汉文能那么锐不可挡。 咦，团长，这么巧？ 卢汉文看到蓝河惊喜叫道。 巧什么呀？ 蓝河哭笑不得。是自己找过来的好吗？一边说着，一边又给刘云丢了个入队邀请。顺便蓝河也看了一眼团队，原本100人的团现在只剩42人。消失的当然不是退团的，而是死亡后被系统强退的。 叶秋在哪里呢？ 卢汉文进了团队后立刻就问蓝河。蓝河本来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但是卢汉文的话蓝河还是有点信心，随即在团队里招呼了一声： 有没有看到舞蹈区呢？ 团队的人都是抱头鼠窜状态，但就转个视角看一圈人还是力所能及的。很快倒还真有人反馈了个消息，发了一个坐标出来，是他看到的雾道君目前的位置。不过这位也无奈地表示了，目前是这样的，但让他跟进的话就有点难度了。还活着的42人目前基本都是钻着空子活下来的，发现哪里有空档的赶紧跑一跑，直奔着一个目标杀过去，那是卢汉文才有的能耐。蓝河能和卢汉文的刘云会合，可都是费了老鼻子劲儿的。 有人跟我一起去吗？ 卢汉文斗志高昂地在团队频道里招呼着。 有点难度，试试吧，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过去。太远了，精神上支持吧。 兰西哥的玩家倒都有些反应，不过卢汉文这一吼也就是随便吆喝，显然不存在什么战略思想、战术意图。他的刘云此时已经调转方向，直奔着之前收到的坐标杀去。蓝河跟着他后面，感觉压力小了不少，路都被卢汉文劈开了，他只要跟着不要走歪就是。卢汉文的刘云很快就杀到了先前的坐标处，一看却是找不到舞蹈君。叶修的角色也不可能是完全没有走位，不是？又在团队里问了声后，这次是没人知道了。兰西格该团人数此时已经下降为36，又有6人在过程中牺牲了。 找找吧。 卢汉文倒是挺义无反顾的，又是杀着转了一圈，可还是没找着。 要不再去让 boss 抱走一回？ 卢汉文和蓝河商量。 行啊， 蓝河完全没有异议。就目前他们团队人数都锐减成这样了，他们都清楚 boss 铁定是不可能再被他们蓝西哥抢回，所以完全都没有商量这种事儿。两个家伙是安心当起了搅屎棍， boss 不是他们的，但其他两家也别想拿得太轻松。 冲！ 卢汉文的刘云立即冲了出去。这 boss 的位置还是比较显眼的，就像卢汉文的刘云犀利的攻击闪出的剑光是个风向标一样， boss 也有各种让人注意到的强横手段。卢汉文的刘云一路推进，尖刀一般，霸气雄兔那边一直突破的防御，他一个人竟然就要做到了。这当然也不是说卢汉文一个人就顶得上霸气雄兔那么多支队伍，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突破的这个方向并没有引起重视，四公会的防御体系主要就是针对霸气雄图的。但是被刘云突破到这一步还不重视，那就有些反应迟钝了。 这小子又杀回来了，斗志很高嘛，看样子是想再让 boss 暴走一回。 叶修此时也看到了卢汉文的刘云，并且也猜出了他的意图，立刻指挥队伍专门拦截。如此一来，卢汉文想冲过死守也没那么容易，道理和当初叶修他们小队无法突破其实是一样的，输出不够。卢汉文的操作再强，装备再猛， 一个人的输出也是无法比上一支队的。前次能突破，那也是和叶修他们的小队一起努力的结果。现在一个人狂冲，直撞到铁板上的时候，顿时也觉得有些无力了。 咦，叶秋！ 结果就在队伍走运露出的缝隙中，卢汉文却是一眼看到那边指挥战斗的武道君。反正这边也是冲不进去，剑锋一转，立刻又奔着叶修的武道君方向去了。 咦，冲我来了！ 叶修很快察觉，刘云是这场上除 BOSS 以外最活跃的一个角色。 我来找你报仇了！ 这短短的一劫很快就被刘云冲破，剑光一闪，直朝悟道君刺来。叶修连忙让悟道君转身避开。卢汉文的操作极快，刘云第二剑早已经跟着袭来。直至这个时候，蓝河的蓝桥春雪才凑上来攻出第一剑。 咦，是你？这次又是你带队啊？ 叶修看到了蓝河的角色，蓝河郁闷，看来他们的团队在大神眼中确实很弱，是谁在指挥根本就没有去留意过，反正轻轻松松就打败了。 太可耻了，居然这样算计小罗！ 蓝河怒斥。 这话说的可不完全准确啊，当时那情况真要没人给他刷血，他铁定触发不了 BOSS 暴走。我说你战术怎么布置的呀，就让一个人横冲直撞，第一次派他一个人来偷袭就算了，居然也不吸取教训，再来又是一个人，有没有点团队意识啊？荣耀是一个人就能玩得转的吗？ 叶修说。蓝河被说得一愣一愣的，这怎么搞的，貌似还是自己不对了。可卢汉文这样的职业水准，普通玩家团队里哪有能跟上他节奏的？卢汉文横冲直撞可不是蓝河主动授意，要说蓝河的失误，或许应该是过度的放任吧。但是难道让自己去指挥这样职业水准的家伙？蓝河汗了一下，结果叶修像是知道他的想法一样， 即使是职业选手，在任何团队中也要服从指挥，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啊。